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，第117集。艾克森后，龙飞表演出了一个回家乡小城散心的自由作家的百无聊赖，他的眼珠在大广场上扫过，广场熙熙攘攘，充斥男女老少，镜头切成了龙飞的视角，广场建筑车流人群都有。这时何修一走出来，成为镜头焦点。此时没有任何对话表明他是主角，但是观众一定知道他是主角，也是片名中的与美丽。想要突出主角有好几种方法，比如多给主角打光，而左然的处理方式十分独特，就是将主角的外表区分开来， 这样可以暗示主角是一个积极角色，他在主动出击，而不是在被动旁观。 何修一迈步，觉得幸亏造型师给上了一堂高跟鞋课，不然真要摔了。内心十分佩服那些女明星们，居然全都可以一站就是一天。左然用浅色的眸子看监视器， 咔，不行 啊， 头发上面的颜色太暗了。 凯文点头赞同， 是的，衣服颜色太艳，上面就压不住，观众注意不到五官，对于美丽的后续出场不利。 嗯，难道要戴假发？ 左然沉吟数秒，转头对巨无道， 嗯，去买一朵玫瑰，红的，必须要新鲜。 啊，去哪儿买啊？ 左然扫了他一眼， 你在问我？ 声调依然不高不低，然而气势压人。巨物立即回答， 我自己查。 心里觉得跟组，尤其是跟左然的组，真是好锻炼人。大约20分钟之后，巨物拿花回来，他怕出现问题，一共买了5朵。左然接了过来，从中挑了一朵最大和最艳的。 何修义，过来。 啊， 何修仪走过去，于是左然就在广场正中，在几百号群眼的目光当中垂眸，将手中的玫瑰剥掉了几瓣，又用修长的手指仔细整理剩余花瓣，最后好像终于是觉得满意了，轻轻地掰掉长长的花梗，将红玫瑰插进何修仪的头发，打了一个指响，声音冰冷， 发卡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左然捏着玫瑰花梗望进何修义的眼睛，那个眼神非常专注，何修义的呼吸急速，仿佛被拂到的耳尖酥酥麻麻。造型师拿过来一个黑色发卡，刚一站定便要帮何修义别上，左然打断了他， 我来。 哦， 左然接过发卡放在唇边，用牙咬开，一手抚摸何修义柔软的头发，一手将他发间的玫瑰固定住。做完这些，左然又伸手帮何修义整理头发，让玫瑰花具有美感，最后退开一步看看。 可以，就这样吧，挺好看的。 大庭广众被戴了朵红色玫瑰，何修义挺不好意思的，他能嗅到那朵花的甘甜气味。重来之后，何修义又疯疯癫癫，无视众人，抬头挺胸穿过广场，而杀青场还是在大广场。何修义带了左然别的另一朵玫瑰，在龙飞问出那个你快乐吗这句显得莫名其妙的话之后，摸了摸耳边的那朵玫瑰，他笑，是的，我是快乐的。叛逆一生不曾屈服，大概比那个已经成了大学教授科研泰斗的沈一初要快乐。最后一镜，影片中的何修义与现实中的何修义奇迹一般的重合了。何修义很快乐，他的指尖依然还有玫瑰花瓣的芳香和柔软，左然缱绻的目光也依然还在包围着他，于是何修义很快乐， 他要不管不顾与左然在一起，这样不求事事尽如人意，他也能够无愧于心，就如片中主角一样，说我是快乐的。 好，停，修义，杀青了。 巨物上前献花，何修义接过了，走到左然身边。那个，谢谢左导，谢谢，谢谢你的一切。左然唇角现出了一丝的浅笑。 不客气，应该的。 后边还有别人戏份要拍，何修义也没有离组，而是一直陪着左然，全程观看剩余拍摄过程。除了何修义与左然，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龙飞了。自由作家我回到家乡小城散心，见到了主角，回忆这个叔叔给自己买玩具，却被父母严令禁止了过往，又在无所事事当中对于美丽产生好奇，决定调查她的过去，最后执笔创作又见于美丽。龙飞特别努力，简直算是拼命，而且表现出了对于机会的渴望。龙飞总围着左然转，希望得到左然欣赏，能在未来将他推荐给业内的大牌导演制片，或者在左然下部商业片中出演重要角色。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，就差把我想红三个字贴在脑门上了。又见于美丽就是他跪求来的机会，虽然于美丽是主角，可我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阶梯，可以帮他叩开成为主演的门。龙飞曾对何秀仪说， 我一定要凭自己红。 啊？ 当初到底怎么回事？公司雪藏我两年半，我要凭自己红，扇烂他们的脸。 真是想想就爽。龙飞的嘴角显出了嘲讽。 艺人总监想要上我，而且还摸我的胸和屁股，我就一杯 红酒泼了过去。 一杯酸奶泼了过去。那个酒会上有老北京酸奶喝。 哦。何修一想，被老北京酸奶泼比红酒更惨吧。酒可以落下去，被泼的人无非就是湿漉漉的，但是酸奶却会粘在人的身上，一时半会儿谁也抹不干净。也怪不得公司艺人总监要雪藏他两年。不过龙飞自己争气，写了无数搞笑微博，自掏腰包拍了几支搞笑的视频，在综艺中各种搞怪，结果人气不降反升。最近两年也是奇怪，不少艺人装疯卖傻，依靠呆萌圈粉无数，其实吃这口饭的哪有人呆萌啊。对于龙飞想红，左然没有排斥，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，无欲无求结果往往是被淘汰，渴望机会便要争取，拿出一个积极态度，表明优势，好过那些装作云淡风轻却在背地里使手段的伪君子们。因此索然对龙飞说， 拍完我看看吧，下部古装也许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角色。 谢谢左导。 公司虽然早将资源全给别人，但如果龙飞能自己找到戏演，公司也没必要硬是不拿抽成，那样也无法对公司股东交代，而龙飞呢，的确有天赋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